我连名字都想好了，还是在山寨的时候想，男孩叫何山，女孩就叫何川。 好难听。 难听也听着，我是爹，这事儿得听我的。 好吧，听你的。谢池一夜未归，将店里东西收拾一番，后半夜便在二楼小房间的小床上休息。第二日睡到快中午，醒来有些饿，下楼买了点酥饼吃。刚要关门，有个客人上门了，是个老顾客，从前常在这里订旗袍。他说自己要离开南京出国待一段时间，想做三套新旗袍带着。谢池应了。阿如不在，活儿全落在他身上，这一干又是到了深夜。楼下的门是被撞开的，谢池登时起身，随手拿了个剪刀轻声下楼。下面没开灯，只有一件件旗袍的黑影，他闻到了一丝血腥味，刚转身，一只冰冷的手握住了他的手腕。 阿芝。 谢池愣了许久，何峰坐在两个模特之间，借着拉他的力站起来。 帮我个忙。 何峰受伤了，刀伤不是特别深，却有点长。谢池锁上门，让他去了楼上。何峰半边身都是血，没敢坐下，怕弄脏了他的地儿。他的额头覆了一层汗，脸色煞白，却还装着什么事都没有的模样。 拿点酒来。 没有，喝光了。 点根蜡烛。蜡烛总有的吧。 你就准备用这个。 有这个就不错了。 没麻药，你忍忍吧。谢池转身绕进柜台里头，提出个医药箱来。何峰随手拿了块碎布塞进嘴里。谢池看着他一副慷慨赴死的模样。你确定？ 别废话了。 坐下。何峰将上面的垫子拿走，坐了下来。谢池粗暴地扯开他的衣服，看着一条骇人的伤口，用蘸着酒精的药棉擦了几下。何峰死咬着布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愣是没皱一下眉。谢池俯视着他的眉眼，心也跟着揪了一下。我缝了。 嗯。 线穿过血肉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声音。何峰腮帮子紧绷着，那劲头要把牙咬碎了似的。谢池没有缝过皮肉，不过他的针法倒是还可以，只是做衣服习惯了，本来五六针可以解决的，他细细密密上了十针。何峰手紧握着一边，看那近在眼前的小脸，还是跟从前一样细皮嫩肉，白鸡蛋似的。看着看着他就忘了疼，吐掉嘴里的布，冲他的脸颊狠狠亲了一口。 抹的什么东西这么香？ 谢池没什么反应，他的手很稳，一丝抖动都没有，声音也依旧冷淡，听上去过于平静。你要是再乱动，我就连你的嘴一起封上。 不愧是裁缝，手艺不错。 话说得这么清楚，看来还是不够疼。谢池拿上纱布，用力摁了他一下。何峰皱眉，又对他笑道： 你虐待伤患了，疼啊。 你还知道疼？纱布还未缠好，楼下忽然传来敲门声，紧接着是几个男人粗暴的叫唤。 开门啊，开门开门，把门打开。 谢晨明显感觉到何峰身子一紧，他快速地给他绑好，整理好医药箱，打开收音机。何峰要跳窗，却被谢池拉住了。他任他拉着下楼，到角落的试衣间，见他挪开凳子，掀开地上的木板。谢池见他不动弹，踹了他的小腿肚一下。滚下去。话落，他便朝门口走去。刚开门，几个身着西装的男子闯进来，一个矮个子吼道： 怎么这么晚啊？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呢？ 乱吼什么？小姐，打扰了，我们例行公务。有没有见过一个受伤的男人穿着白色衬衫，大概这么高？ 谢池看着他举起来比划的手，摇了摇头。 那有没有听到周围有什么声音？ 没注意，我在听广播，有动静我也听不到。领头的用手电筒往里头照着看了两眼，招呼身后的人： 走吧。 手电的光扫过谢池的脸，他刚要转身，余光却瞥到他脸颊上的一丝红印，领头立马扬起手电照着他的脸： 你脸上是什么？ 是何峰的血。谢池反应极快，抬手迅速用中指看了下何峰刚刚掏青的位置，顺势滑到嘴边舔掉。刚吃了面包，蘸了些果酱，弄到脸上的吧。领头当然不信，眼神示意身后的人进去查看。谢池没懒，不一会儿上楼的人下来了，对着领头摇了摇头： 最近不太平，小姐一个人小心，早点回家。 是出什么事了？领头见她漂亮，也想多聊几句。 今晚死了个政府要员，你应该也听说了，最近接连数人被暗杀，全城禁言。 真吓人，那劳烦几位大哥好好搜查一番，要真有什么贼人刺客在周围，我也是不放心的。 小姐注意安全。 哎，领头带着众人继续搜查去了。谢池锁上门往地下室去，只见医药箱放在桌上，何峰却不在了。他去了二楼查看一番，又到后窗往外探了眼，空无一人。 他倒是麻利得很啊。